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13度，最大相对湿度3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4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来自于大搜家的朱小晨，小晨你好。 嗯，周老师好，大家好。 嗯，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有问有答啊。 嗯。 首先呢，进入安全快讯，一起来梳理一下近期楼市方面的消息。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房地产、房子方面的一些问题呢，来回答大家的啊、这些提问。当然今天我们也开通了公众微信平台，那如果大家有些关于房子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呢，通过公众微信平台反映过来，我们互相的进行交流啊。大家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的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几个字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了。另外呢，我们楼市好声音呢依然在新年为大家送上大礼啊。也就是说，如果大家房地产方面有些什么样的问题，尤其是法律问题哈、您呢可以把您的姓名写上，然后写上一个电话，我们会请有关的专业的律师跟您进行交流啊。当然这个呢完全是免费和公益的。因为如果你要是有这方面的法律帮助的话，到底下去找律师的话，据说费用还是挺多的。 对，这个福利还是挺实惠的。因为如果普通的人想获得一些法律援助，去律师事务所咨询费也是挺高的。 是的。所以你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呢，就把姓名和电话号码呢通过公众微信号还有公众微信平台，然后呢反映上来，我们会找有关的人员跟您联络啊。好，还是那句话，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了。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那首先呢，进入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啊，还是有请小陈，咱们一起来梳理一下啊。先看第一条，说混合居住小区、商品房、保障房业主呢是争资源、存隔离墙的现象。那近年来啊，北京、深圳一些混合居住的小区屡屡呢爆出了这个商品房业主和保障房的业主呢争花园、停车位等等现象。那1月12号，北京朝阳区首开龙湖啊天蒲家园的自住房业主集体将自住房与商品房中间的隔离墙给推倒了。那不少的居民小区呢存在隔离墙，那一边呢是商品房的区域，一边呢是政策房的区域。那前者呢室外是空间比较大，绿地面积也比较多，那公共设施也比较全，而后者则恰恰相反。由于近些年的土地出让政策呢要求商品房开发商要配建一些比例的保障房，所以呢隔离墙的现象只多不少。 这个商品房小区跟保障房小区的业主在同一个区域内，这种现象其实是普遍存在的。那比如这个项目，那商品房7万一平，物业费呢每平7块钱，自住房呢2万2一平，物业费3块5。那自住房的业主 硬要享受这个商品房业主想他们要想要同等的待遇， 嗯， 其实这方面对商品房的业主来说不太公平， 嗯， 为什么呢？商品房业主购房付出了高的成本，那理应想享受优质小区的这种服务。那政策房呢，本身就是福利的性质， 嗯， 那居住者可能他觉得，嗯，他也要享受同样的商品房的服务，其实这方面呢不太公平，说白了， 嗯， 不太公平。 其实看你在什么样的立场了，嗯， 对， 比如说站在这个保障房业主的立场而言呢， 嗯， 你说同在屋檐下还分三六九等哈，有隔离区，不能够享受同样的配套和这种待遇，所以从他心理上呢是难以承受的。 对， 我觉得像这样的一种布局呀，啊，它就出现一些先天的不足， 嗯， 干脆你就不要在一个房檐下，不要在一个区域之内，你干脆就把它分开，这边就是商品房，这边就是保障房， 嗯， 完全是各有各的区域，围的啊，严实一点，不要呢这个大家在一起这样容易呢发生一些矛盾， 嗯，还有一块就是说呢， 啊， 这个小区设置这隔离墙啊，它本身其实是违反了咱们国家的物业管理条例的， 对啊，又不应该有 不应该有这个隔离墙的存在， 嗯， 所以咱们自住房的业主他维权他其实是也有也是有理论根据的，他不是乱维权， 是的， 所以说这块呢虽然现在这个隔离墙的问题暂时性的解决了，但是它还是一个难点， 嗯， 以后还会有别的小区的业主模仿，或者说还会有同样的事情发生。 所以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对啊，现在虽然说把这个隔离墙给推了，这并不等于是一了百了，恐怕某些新矛盾呢， 嗯， 是开始的一个起点， 对， 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可能爆发激烈的小区公共资源的争夺战等等的哈， 嗯， 所以到底应该怎么办，我觉得有关的部门呢对此事应该要慎重的考虑一下， 对， 出台一些政策和措施， 出台一个细化的一个政策，然后咱们怎么管理， 嗯，对，就是保障双方的权利， 嗯，是的， 恐怕呢这一点也是摆在物业管理部门和相关部门面前的一道难题了。 对，自住房业主说，那我这是人民的权利是吧， 嗯， 我应该享受我的权利，那人家花7万块钱买的那个商品房，人家就不是人民了吗？ 对， 人家也要享受人家同等的权利，是不是， 就是公说公有理， 嗯， 婆说婆有理哈， 啊， 就是现在目前 还是需要政策的细化来去规范这些事情， 嗯嗯，对这些东西还没有一个特别严格细致的一个政策出台， 我相信，随着这些事情的不断发生，肯定还会有相关的政策会出台的。 好的， 嗯， 其实现在出现这些矛盾的不可怕哈， 对， 矛盾暴露出来了，我们去解决它就好。 对 啊，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说环京楼市啊，抢房后遗症显现。说北京西南百余公里处哈，啊，河南涿州的一个小区被认为呢是这座小城最高端的楼盘之一。那过去呢一两年间，这个楼盘的加速开发，大批来自北京的购房人呢被吸引到这里啊，豪掷啊百万来购房。那有一位叫刘超的，当然是化名了啊，是其中的一位。如今呢，让他苦恼的是，买房入住已有一年多了，那房本呢依然没有办下来。早一些买房的业主虽然拿上了房产证，却遭遇了无法卖房过户这样的问题。那记者呢是连续数日调查发现，说这个环京区域数一数二的高端楼盘办不到证啊，卖不了房，是卡在了不动产登记的这个落宗上。 嗯， 此前呢，那么燕郊、美林湾还有福城五期等等多个楼盘也是出现了这个叫做落宗难的问题。 嗯，这个买了房咱们都住进去了，甚至住了几年了，但是房产证迟迟办不下来，这事儿真的太闹心了。 嗯， 因为如果没有房产证，这个房子你只有居住权，那你没有产权的。那为什么说这房产证办不下来，这事儿是为什么？其实是说开发商啊没有按照规章这个正规的流程办理这个落宗手续， 嗯， 甚至咱们追根溯源，他可能在卖的时候他就五证不全， 嗯， 所以呢当地的那个住建委要求他去先把这个五证补全， 先得补办这个手续啊。 是的，然后他再办理相关的这个产权产那个房产证的这种相关的手续，所以说他这是追根溯源，是一个源头问题，是一个历史的遗留问题。 嗯， 这个就是说咱们买房的时候啊，必须的先看看他五证全不全， 嗯， 这个是最根本的。 你像他这个项目应该是比较高端的， 嗯， 所以大家呢在买的时候可能就放松了警惕了，说这么高端的产业哈， 对， 项目他怎么可能五证不全呢？哎，恰恰就是他五证不全。那么刚才提到一个落宗， 嗯， 啊，这个落宗就是落下的落啊，落实的落， 嗯嗯， 宗就是一宗两宗，落宗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词儿咱们听着有点抽象啊， 对， 其实就是说开发商拿这块地 他承诺的我要建什么什么东西、 嗯、 然后他最后建成之后到底按照没按照他之前承诺的建设呢？他比如说我这块地我本来要建商业，那最后开发商没有建成商业、 嗯、 他比如盖了一栋楼 干别的 或者说干别的了、 嗯、 这个就是跟他之前承诺的不符，他就无法落宗，这个叫落宗抽象。 项目让你做什么， 对，说白了就是你之前说什么你要做什么，如果你没有做成这件事儿，那政府审核的时候一看你这块地没有按照你之前做的要做、 嗯、 那你可能你的产权证就办不下来， 那这还麻烦了、 嗯、对， 如果他这个跟落宗的项目不一样的话做了别的了、 嗯、 那他还这个拿不下来这个证的话，那住进去业主的一些这个房产证就很难再办下来了、 嗯、这个东西咱们都作为业主的话咱们都已经住进去了，那办不下来这块、 嗯、 业主就很被动了、 嗯、 那如果是已经现在已经这样了怎么办？第一，协调咱们的邻居小区的业主一起去找到开发商，督促他办理相关的手续、 嗯、 然后再让开发商去补办这些证件，最后那个再去找那个当地的建委也好，去把这个证给办下来。 嗯， 现在只能是这样。 对，其实呢我也了解了一下啊，所谓的这个五证啊，咱们不妨呢也跟大家说一下哈、 嗯嗯、 比如说有国有土地使用证、 嗯、 还有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嗯、 以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嗯、 还有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这是四个证了。 对， 但是这个四个证当中有一个证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商品房预售许可证。 对， 这么加起来是五证。 对，只有这个有了才能你这房才能卖。 嗯， 要不你这个房都不能卖。 所以呢就是大家如果在买这个项目房的时候，首先要到这个官方网站啊，也就是一定要到这个、嗯、 当地的住建委网站上去。 对，住建委网站去查询开发商是否办理了、嗯、刚才说的最重要的那个就是商品房预售许可证。 是的。 嗯，所以这个真的是一个经验之谈了、啊、 对，这太重要了。 嗯，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这个京城首套房贷利率啊是上浮，那 10% 成主流，放贷周期是三个月起步。在去年一系列政策的调控下，北京房地产市场的逐渐的降温，与此同时呢各家的银行房贷审批和放款节奏也逐渐的开始放慢。那记者呢也走访了北京地区多家银行和房产中介，了解到说目前的多数的银行首套房贷利率按照基准利率上浮了 10% 来执行，那放款周期呢三个月来起步啊。同时呢由于近一年房地产相关政策调整密集以及呢客户资质呢不同等原因啊，多个银行的员工和房产经纪人提醒啊，就说房贷利率根据每个面签结果而定，并不能够一概而论。我的天哪，成跟这个签证似的差不多 了。对，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银行可能都不同。 嗯， 现在咱们大致方位说啊，就是说首套房申请组合贷的这个客户，商贷部分呢可能是按照利率上浮 5% 来执行、 嗯、 那如果是纯商业贷款呢，基准利率就按照大概10%执行了。那如果这个人或者说这个家庭资质不是那么好，可能还会上浮的更多。 嗯， 所以说现在每个人每个家庭甚至每个银行都不一样。 嗯， 您要说现在着急想办贷款，可能还真得跟您这个去想办贷款的这个银行经理去商量这件事儿、 嗯、 问问他到底上浮了多少。嗯， 实际上是因人而异的。 对 啊，根据你这个办贷款人他的信用的情况， 对， 甚至挣多少、 嗯、 啊，他的经济状况是怎么样，都是密切相连的。 嗯 啊，也并不是一概而论的啊。 对， 有些人可能办的挺快的，然后呢，这个浮动并不是那么大啊。有的可能人家这5%就可以办下来了，但是您可能就10%，或者说呢，可能就要求的时间相对就比较长一些。 嗯、其实咱们购房人最关心的就是说，如果我真的按照10%上浮，那我可能每个月要多还多少钱，或者说一共我的总还款要多还多少钱。钱呢？ 嗯， 算了一笔账啊。如果是按照咱们二十五年期来算，上浮10%，那每月月供要增加了1100多块钱呢。 哦， 总额要增加了34万、 嗯， 所以还是挺多的。 还是挺可观的哈、 嗯、 所以目前看来呢这个买房的门槛又提高了。 对、 啊、 买房门槛又提高了。 对， 其实就是说按照以往的经验来看啊，就是一月份每年的一月会有新的信贷的这样的额度下发下来。 嗯， 所以说嗯，咱们如果没有那么着急可以再等一等。 嗯， 别那么着急去办。 对，所以有些人觉得2018年啊整个的这个房子的限购措施会不会放松啊，其实从这个信贷这个 目前的情况来看，没有放松， 对，没 有 那么放松。但是咱们一八年的整体政策就是说，楼市这块就是满足首套刚需，支持改善需求，遏制投机炒房。如果您就正经的是刚需或者老老实买改善房，其实政策还会。我相信政策还会有一些放松的，就是再等一等。 其实现在很多的城市，比如像这个兰州啊，什么合肥啊，还有一些城市哈，它为了拉拢啊，或者说这个招收一些人才啊，招揽一些人才，它在房子方面的也有一些特殊的一些措施。 没有去年那么紧了， 对，所以 今年月开始就已经开始放松了。 对，所以好多人可能也是误读， 啊， 从他那个对某些人才的那个政策措施，当然房地产方面，他就觉得哎呀，这是不是又要放松了？其实这不对。 对，不要误读。有的人就觉得那个比如说青岛那个对人才这方面可能他购房政策放松一些，那有人就借机发了一些比较浮躁的言论，就是说那个全国的楼市放松有一个，这是一个信号。其实大家不要这样误读，也不要听这种风言风语。 那实际上今年的房贷额度呢，预算也是相对比较紧张的啊。那元旦过后呢，释放的新的额度啊，优先给了去年那一大波没有放款的啊这些人。那现在面签呢，大家注意啊，一般是15到20个工作日来批贷，放贷大概是3个月左右。那如果政策有变，会另行通知，这是一个大概的一个。 怎么也得过完春节，然后开春了。所以现在可能再等一等，或者是说别那么着急。 对，因为现在放贷的都是在去年， 对，都是去年那一大波呢。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往下看啊。国家发改委统一规范特色小镇，各地不能够乱戴帽啊。那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昨天啊，在长沙举办的首届中国特色小镇论坛上表示，说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对于各地的特色小镇建设过程当中存在的各类问题进行统一的规范，严格控制建设的数量，取消一次性的命名，统一实行宽进严定啊这样的动态淘汰的达标制度。 其实我们不难发现，去哪儿旅游，或者是身边荆州边也好，或者是南方也好，突然就在近五年有很多特色小镇，就比如什么古镇啊、欧式小镇啊、冰雪小镇这种小镇，为什么有这种小镇的存在？周老师，您觉得为什么有这种小镇的存在？ 我觉得有一些呢是开发商别有用心哈。 对， 这种小镇呢，就是为了以它的房地产作为一个基础哈，是在推房子。 对， 或者说更多的是一种商业的运作。 对，就比如一些比相对来说稍微落后一点的地区啊，一些政府它大包大揽，把这种特色小镇作为一个融资的平台，那利用特色小镇去推当地的 GDP 也好，或者是说搞旅游也好，就形成了一种一哄而上的这种局面。那有一些产业园区、旅游园区就硬生生的给它盖上了一个特色小镇的帽子。但是它呢，它其实是一种膨胀，它其实就是一种膨胀，那引来了一些当地的开发商去把这个地儿开发，然后呢又没有人过来买房，就形成了一个死循环。所以说特色小镇我觉得可以发展，然后如果当地有一些好的资源，那发展很好啊。那如果当地就硬生生的盖了一个特色小镇的帽子，这其实是一种我觉得是一种比较膨胀，当地房地产膨胀的出现泡沫的这么一个现象。 其实如果比如说哈，你这个特色小镇要办起来的话，它应该跟本地的先天资源要有紧密的联系， 要因地制宜。 你像原来办的比较好的，无论是什么周庄啊，什么乌镇啊等等哈，甚至是叫荷塘吧等等，其实都是不错的哈。 对， 实际上都是跟它先天的那种条件是有一定关联的。 像乌镇啊，包括刚才像您说的这种古镇，其实它都是有历史的底蕴。 对， 它在这种历史底蕴上再去发展一些，比如乌镇现在近几年的戏剧节，包括一些互联网大会都在那儿举办， 世界性的一些大活动都在这些地方。 古镇发展成特色小镇的一个很好的例子。但是有的小镇呢，既没有自己的底蕴，然后硬生生的又盖上了一个小镇的帽子，最后变成了一个没有产业、没有内容，就变成了一个空心镇。 大 当然了，像这种特色的一些小镇，当然没有你事先的先天的一些特色条件哈，后边做的其实有的时候呢也未尝不可，当看你的初衷是什么了哈。如果你真的是做的特别的有特色哈，从而呢吸引了人口啊、企业啊、资本的聚集啊、等等的，而且你的公共的服务啊、基本的设施啊、公共的医疗啊，甚至人居住、就业等等这些方面啊，你都做得非常好的话，其实也是未尝不可。 对，就是你前期的规划，你要把这个后几十年的发展都给它想通了，然后把人才引进来，把你想要的人给引进来，把产业引进来，那它就会形成一个良好的循环。那如果这些东西全都没想空，就是一味的假大空，那最后就变成了一个空心镇。 对，没有产业，没有内容啊，最后就可能就是像你说的，变化成一个就是谁都不带进的一个地方。 对 啊，其实人你也招揽不过去的， 就 因为你没有特色， 就是鬼城，那房子就跟那儿摆着，没有人住，那其实就是一种资源的浪费啊。 所以绝对不要一哄而上啊。那有关部门的话呢，据说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呢国土资源部啊、环保部还有住建部等有关的部门呢，加强啊监督、检查、评估，不符合规范的一定要淘汰，特别是县级政府综合债务风险预警地区啊，不得通过融资公司变相的举债建设，这点非常好。 对，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啊，说这个市调控走向精准化啊，限购政策从一刀切变成了差别化。那么近期呢，兰州、合肥、南京等地方发布了一些房地产的政策，引发了广泛的关注。那么专家表示，这说明呢，楼市调控已经走向了精准化，形势呢是趋向多样化，这样呢会可以更大限度的保障楼市的平稳健康发展。那么今年的元旦开始啊，部分的城市对于楼市调控政策呢进行了调控啊。那么从内容上来看，可以分为两大类，一个呢就是将一刀切限购变为了差别化的限购，例如兰州呢取消了对于偏远区域的住房限购的政策，放松部分区域的限购条件，同时呢在有过热趋势的一些地区呢加码限售的政策。二呢是定向放松，以吸引优秀人才，比如说南京重点啊就是针对呢优秀人才放宽了购房的条件，允许呢符合条件的人才先落户再就业。 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像刚才咱们周老师咱们聊的，就是说现在兰州包括青岛包括天津都相对来说有了一些细化性的政策，没有之前的那么严格了。为什么呢？过去的政策呀采用的是一个一刀切的状态，就是说别的地儿限购了，那我这个地儿也限购。其实很多咱们中国的一些城市包括三线四线城市，它的城市内部发展是很不均衡的，它没有什么外来，没有什么外来人口，也没有什么高端产业，那这种地儿你让它限购，那岂不是有点就是矫枉过正了吗？那今年一月初的这些细化性的所谓的松绑的这些政策，其实对于当地的区域来说是因城施策因地制宜，就说我这个地儿它应该房地产是怎样的走势，就按照它的这个走势去制定政策，不是说一味的去一刀切就不让他买了或者怎么样，也是一个符合房地产正向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规律。 实际上各地呢各区域都有自己的特点，你不能说北京是这样的话，北京有病呢全国吃药，这肯定不行啊。 对， 所以咱们要因城施策。那多个城市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出现的调整，并不意味着楼市它的这个调控就松绑啊，这点呢一定要提醒大家，而是应该视为呢房地产市场分类调控或者说呢精准调控的进一步深化。所以呢就是由于我国城市数量呢真的是非常多哈，地域分布也非常广，因此像刚才说的这个差异的情况也是非常大，因此一刀切这种做法，这种调控的方式肯定是行不通的啊。所以呢要根据各地的情况咱们因城施策啊。 是的，南北也不一样，然后一线城市跟二三线城市肯定它也不一样啊，所以必须得因城施策。那北京跟兰州也不一样，青岛跟天津肯定也不一样嘛。 对， 所以说具体这个城市有什么样的政策，还是按照这个城市的一个城市的一个它的性质去定的，而不是说北京怎么着全国就怎么着。 所以呢就是原来是粗犷式的这种管理啊，一定要改。 对， 要细化。好的，那今天的安心快讯呢咱们就梳理到这儿了，那下面呢还有一点时间咱们回答一些大家的问题啊。 最贴心的服务 最专业的解答，房产服务热线。 首先呢，咱们先回答一位叫做鸽子的朋友，他问了一个问题啊。说最近呢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之前买房的时候呢，房主说户口可以迁走，可现在呢眼看要过户了，说户口呢迁不出去，合同上呢只写明过户15日之内，这个户口呢无法迁出，致使呢无法达到购买学区房为目的的，赔付我们20%的房款。这种情况下，我们能否申请解约呢？ 只要是按照合同的话是都可以的。那如果说解约买卖双方那个协商一致，都同意的情况下是可以解约的，就原合同作废呗。那如果就是说比如这房子之前买的是100万，现在这房子降到80万了，那如果房主不想解约怎么办？这个东西呢，如果单方面啊拒绝履行合同，肯定是也是不行的，所以说咱们一切按照合同来。 所以这个也真的是挺棘手的。很多人呢买房，而且花了大价钱买了一个学区房哈，就是为了孩子能够到这儿能够上学，但是现在呢原房主呢他的户口迁不出去，在这样的情况下真的是一切都白搭了。 对， 当然了，他们以之前呢也签过合同啊，这合同上呢只写明了就是说过户15天之内户口无法迁出啊，致使无法达成购买学区房目的的，赔付的20%的房款。那么这种情况下的他，你说怎么办呢？也是挺麻烦的一个事儿哈。 对，挺棘手的。其实我们要想防微杜渐嘛，这种问题，第一个就是说，在买房之前，在签合同之前，我们就把这些预计到可以发生的事情 漏洞啊，都注意到。 对，比如这个合同不能签出，其实之前他是可以去查也好，或者说去咨询相关的人员也好，可以杜绝这个问题的。第二个呢，如果当时没有想到，那我们在制定合同的时候能多细有多细。就是所有东西都落实在字面上，这样万一签完合同之后互相的有单方面会有问题，那咱们有合同呢，那就按照合同履行就好了。 对，所以呢，你说你赔了他20%的房款，又能怎么样呢？ 对、 其实他买这个房子 是自己的事儿。 对，他买这个房子实际上就是让孩子能够有上学这样的资格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不管是谁解约啊，都是一个挺麻烦的事儿，对孩子也是一个耽误哈。好，节目呢先暂且告一段落啊。非常感谢来自于大邹家的周小晨，也感 谢 大家的收听。 谢谢。 好，我是周杰。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收听咱们城市广播下面的市民对话一把手节目。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探寻文化密码，品味生活之美。 2018年城市文化范儿继续与您同行。 博物馆里触摸璀璨历史， 老品牌中回味城市记忆。 戏剧舞台感悟人生百味， 文化代理重走昔日盛景。 我是黄燕， 我是子昂。 2018年每个清晨7:30， 我们都在 FM 107.3 AM 1026， 等待与您的相遇。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读经典诗篇，传播朗诵之美。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胡歌读美文朗诵会。 大家好，我是蒲存昕，这将是一次与众不同的胡歌读美文，是一次由我们共同创作的朗诵会。 详细请关注胡歌读美文微信公众号。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经典，听见美。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6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冷的天，大